伴随金黄落叶，你的笑容多么亲切。秋天的风越过夏的昼夜，想把你的烦恼全部抛却，牵你的手跟我分享喜悦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切。秋天的风吹乱我头发，金黄落叶飘下，你站我的身旁，映红我的家，爱意在悄悄发芽，围绕着我像童话，感受这一切有你就值得。秋天的风吹走了炎夏，带来动人情话，你靠近我身旁，唯美像幅画，想陪你一起舞蹈，想陪你一起长大，秋风将爱将我们融化。